IM 树玲有马二夜行者河马仔动漫无双。 好，歡迎收聽今晚嘅動漫無雙，我係主持樹玲， 係有馬兒啦。 今個禮拜好多人都好忙㗎啦 ，CV 就剛剛就完結咗啦。我想總結一句說話先，我掛住何心啊。 誒，嗱，你哋又唔好咁講，同我何心一齊嚟嘅江端李沙嘅梁臂 Volume Two 仍然係賣緊嘅， 有簽名簿賣添，不過唔見個人。 何心，我好掛住你啊！ 何心，大人物唔好咁小气啦，翻嚟啦。 不过应该咁讲嘅，喺 CV 里面大家都知道 ，CV 不嬲都系呢一个笼罩住呢个满满嘅 Marcos 嘅影子，尤其是 Marcos F 影子啊。虽然今年都有啲，不过系唱歌嗰方面啫。系啦，咁我哋今日总结翻啊 CV 啦，2016见到嘅，其实今年咧真系咁讲嘅，真系有多少每况愈下，其实。因為其實我今年我去完之後啦，翻咗屋企之後咧，我就抄翻近呢四年嘅 CV 主舞台嘅活動。咁你見到咧，其實主舞台嘅活動咧，歌嗰方面咧，人係少咗，但係咧應該每一 part 歌嘅數量咧就多咗嘅。咁其實咧總結翻嚟，我計嗰條數咧，應該數量上冇少到嘅，其實就冇乜點少到嘅。不過你話係人選上呢，即係如果你要話好似好豐富咁樣呢，呢方面當然就大家都知道就係遜色咗好多㗎喇，喺嗰個選擇上。 咪始終你話舊時 CV 呢，好多時候唱歌環節嘅同其他嘅 stage performance 冇一個明顯太大分別嘅。assign 你嗰個時間多係一個鐘頭嘅。咁但係你見到今年其實佢係超過一個鐘頭，而且你要諗返其實佢哋以前唱歌一個鐘有啲 hea 時間啊，咁所以其實唱個量其實唔會有今次有一個 session 係11隻咁誇張。 或者咁講啦，喺 live 度見到嘅就係最大明顯嘅不同，就係所謂嘅清談閒環節呢減少咗好多，直情甚至係冇添嘅。 翻譯哥哥唔使出嚟㗎。 咁好事啊，我覺得冇咁辛苦啊，即係問啲好 standard 嘅問題，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即係純粹，即係我覺得係俾面咁樣話，哦，好嘢，拍手掌。 你見而家啲人好懷念佢問小籠包問題嘅係，佢已經自嘲嘅係，佢唔問翻嚟好奇怪 係。你見到嘅，佢已經減散到就係過往其實係可能係一日裏面可能有兩場左右咧，其實佢而家其實壓縮咗喺一日裏面一場咁樣，一場過就清曬佢嘅。咁當然你話某啲日子你好似話今次星期六咁樣嘅，佢就分咗兩串啦，固然就。所以我話喺個數量上或者質量上嘅，你可以話係冇乜點嘅改變，你話純粹喺個種類上你少咗囉。 唔係，尤其見到好主要會請返聲優歌手，但係製作人員差唔多係零㗎，你已經係。 嗱，我咁講嘅，我對照返四年嚟講嘅話呢，其實你只可以話由四年前可能有一個至兩個，到而家零個， 即係好有趣㗎。以前就算你可能有請個舞台節目，有聲優，亦都有啲製作，即係幕後嘅人啦，會過嚟，即係都要分享一下、交代一下嘅，都叫夾下有一半啦，叫我當一半啦。依家係聲優同埋歌手啦。 我咁講咧，其實我覺得建基於係大家嘅反應。大家諗下四年前或者係較早嘅時候 ，CV 嗰陣時所謂嘅製作人嘅活動啦，可以話係嚟介紹或者係分享佢哋嘅創作過程。其實你見到嘅再請過就係可能參與當中嘅聲優啊，佢哋嗰啲或者歌手去撈埋一齊。咁其實你變相就係咩呢？根本上大家個 focus 點係喺個歌手或者喺個 CV 度。並唔係喺個製作人度， 唔係，其實你訪主持嗰個方面嘅，你歌手啊、聲優可以做其他好多訪問啊，仲有唱歌添，聲優都唱歌㗎，係咪先？你可以令個時間可以抌咗落去先。 我咁講啦，你唔怪得佢嘅，其實係，即大家明知道 CV 或者係動畫歌手係一定係最吸引嘅，即你叫個製作人嚟，好老實講，問唔到啲乜嘢。而且就係你現場嘅反應亦都係好難去 control， 係殘酷嘅現實嚟囉。我覺得只不過係即係多年來累積出嚟嘅結果，引申到而家到真係話同你講話係零啦。 咪用政府嗰句囉，呢個叫市場自由機制調節。 抄返資料，其實我都係覺得話你真係唔怪得佢喎，真係老實講，即係作為一個製作人，我睇到話喂你哋都係唔諗住想聽㗎啦。 唔係，你今年現場都見到㗎， 唱歌環節你望下你後面記者台後面一扎人，嘩逼到爆曬。 逼我有數過，你唔使驚。我因為我主要係禮拜六啫，咁我禮拜六第一個 section 呢，即係第一個 stage performance 就係嗰個 Killer Muse 嗰個聲優活動嚟。咁但係其實佢個活動又好得意嘅，即係雖然請嗰兩個係聲優，但係因為用個牌頭係 Killer Muse，咁結果上去基本上你就唔會聽到任何嘅聲優 stage performance 嗰種感覺嘅，你聽到係唱歌嘅啫。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啊、我哋晏啲先再詳細啲講嗰個位啦，如果要講嘅話。咁但係你個人數呢，喺嗰個俾錢以外嗰個外牌呢，揮螢光棒打 call 大概有一排。咁然後去到話 Idol Master 啦，咁大增去到三排啦好似。咁然後去到，因為可能 Idol Master 始終 gather 有啲人呢，去到 Kodoko 嗰個時間呢，其實你要見到佢已經係多過三排，但係又未到五排或者四排嘅，但係多咗囉。然後個人潮係可以係 spread 到去再遠啲嘅，因為大家會知道啦，個主舞台除咗正中間之外，兩翼都有人企嘅。咁而兩翼企到最邊，去到收尾位，即係排隊俾錢一班人入閘呢，有個好遠嘅邊位㗎嘛。喺嗰度最初呢可能係幾個人嘅，然後去到最尾 Kodoko 嗰度，嗰度都滿咗一行人。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好明顯就係唱歌的環節是最吸引的。 我只可以說是在那個香港的觀眾的訴求或者他們即供求問題，我覺得這些就真的好像說你真的可能說我們經常都會偶然都會說 CV 是不是已經越來越動漫節化，你不是他越來越動漫節化，我覺得是根本上是你們班人想要這些東西，而衍生的反應就是他不是給這些東西你，叫做點解啲人覺得個氣氛或者係根本成場裏面你覺得係冇乜分別，個原因係啲人慣咗都係咁樣㗎喇嘛，其實即係佢喎係有係真係有不少人係好期待可能話有一啲製作人啊，或者即係啲新動畫嘅宣傳啊嘅嘢喺 CV 嘅現場可能可以睇到，咁但係當然即係叫做一個叫做不能說的秘密底下就係咩你知㗎啦，上網大家即係而家網路世界咁更新得咁頻密，佢出現一分鐘已經全世界，即係若然你係留意呢個界別嘅信息嘅人嚟講，你基本上你最遲你都係聽朝早起身你就知道㗎喇。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即係當然官方覺得有冇必要嘅宣傳，我覺得呢樣嘢係 cost 嘅問題啦，呢樣嘢你都見到其實即係我都係話我哋最偉大嘅何心都唔太著意呢樣嘢嘅話，其實即係或者而家都係擺個 proof 啫，其實就係咁你怪唔到佢嘅，其實 擺個鋪已經好俾面㗎喇，知唔知呀？佢同你個鋪仲要擺一啲佢嗰間公司近呢幾季做嘅動畫嘅海報呀、宣傳啲嘢，我覺得好俾面㗎已經係。 即係你見到嘅就算每場裏面真係介紹話一啲宣傳一啲新動畫或者佢今年出過嘅動畫，其實由過往可能四年前都仲有四分一至三分一會有做呢樣嘢，其實你而家見到嘅我覺得係五分一都冇㗎喇，其實已經 係。就算你見到好似新返動畫嘅嘢呢，其實可能係間書商即係可能出書嘅出精品嘅，佢擺到順便叫擺下啫，佢唔係真係算個動畫，其實佢。 咁你都見到嘅 賣氣好好喎， 越嚟越強㗎啦，其實係，即係甚至我覺得係，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動漫節版，因為動漫節就係一個賣場嚟㗎嘛，佢係一個。 你睇下啲人攞住一嚿嚿唔可以入你啲嘅面積嘅商品就知咩事啦，係一嚿嚿勁大箱。 咁當然你話 OK， 說講遠咗，你講翻呢一個 live 嘅 OK， 今年嘅情況係點樣呢？嗱，今年我覺得最大最大最大要真係要提嘅一件事就係咩呢？唱歌嘅麥，即係所有歌手或者 CV 佢哋用嘅麥，真係大家係聽唔到聲，淨係聽到係 background。尤其是你喺正面，即係無論你遠近都好，你喺正面嘅話，那個音響器材呢都仲叫做話、你都當係 OK 啦。但係呢今次嘅現場裏面左右兩側呢，你如果你企喺左右兩側嚟講嘅話呢，你係可能唱歌環節呢你係聽唔到個歌手唱緊啲乜鬼嘢嘅，除非你好熟首歌，你個心裏面已經有嗰個 旋律喺度， 旋律 有歌詞啲嘛。 係啦，我聽歌嗰陣時候其實我環過曬成個線型咁樣去聽呢，我去側邊嗰個時候我真係有諗係咪係咪支麥出咗問題呢，其實我喺中間嘅時候依日聽到有好少少㗎喎，有即當然唔係話好好，但係好少少咁多啦。所以我覺得今年個音響嗰度最奇怪其實係呢一個位置。 好有啲詭異，我覺得話係 set 圖嗰個音響器材嗰度出現咗問題啊，定還是係尖麥出現咗問題咧？ 整體性問題，我覺得應該係大會嘅方面咯，但係如果咁講嘅話，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你話就算你話哦，真係未練又好，或者覺得佢哋呢一度哇，好似唱咗好多歌，但係聽唔到。 未練都算好啦，覺得佢犀利咧，佢隔離做混音嗰個 mixer 咧，係我覺得係重要過覺得佢係，即係聽個 mixer 呢 個。我係根本上係聽個 mixer， 我係聽個混音同埋聽個現場嗰個播嗰個音、那個音樂。我甚至覺得話，我聽緊純 music， 好似 係。所以 CC 落田所唱就好啦，因為有一部分嘅歌係後面播翻啲音樂出嚟嘅，所以冇問題其實。 所以你話今年我覺得數量嚟講，我當然老實講，我一定係大滿足㗎啦，我覺得好多人都會覺得。但係音響方面，我覺得今年就真係呢方面真係要被提出出嚟。點咩？我覺得係話下年搞搞佢啊，唔該。真係唔太得， 我係支嘈，一個字好大聲。 OK， 咁講起 OK 話聲優啦，即係聲優咧，我只可以咁講啦。聲優你話比起你話如果唱歌方面嘅話啦，佢係喺依一個數量上咧，佢係有一個飛躍性嘅下降嘅 下降， 飛躍性下降，即係跳樓。 嗱唔係呀，但係其實你從個基本結構上呢，你都會睇得返佢有一啲嘢係佢要聆聽嘅，例如佢有個基本一定會有咁多年都有，就係男聲優嘅 session for 女 fans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都見到好明顯嘅，因為我有數過入去嗰啲人，我數過㗎，入面得32個係男人嚟㗎啫。 唔係佢嗰一場 江本信彦嘛， 係啦，見諗咗一場後面 Idol Master 後面變咗一堆男人㗎啦。 唔係，我諗其實點解樹玲會話有個飛躍性嘅下跌呢？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啦，其實最尾嗰日啊，通常都會有一啲可能係跟抌啊，或者機械人類嘅片加個運動類片嘅聲優嘅，咁然後有個男聲優向嘅，咁但其實以前係會仲多一個 section， 可能有一個大牌嚟嘅。咁 any 大牌啦，咁即係譬如早期啲可能花澤啊、野中男啊咁樣，咁然後男聲優嗰邊都可能有個心田成一啦，咁當然啦，有啲人可能覺得話啊，依班人可能老啦，上一代啦，我要啲新一代啲嘅咁樣，但係好似係少咗，好明顯係少咗。 或者咁講啦，其實你話講到呢一個位嘅話咧，其實講緊咧就係而家 C 3裏面嘅一啲嘅主舞台活動公式化咗。佢係由2014年左右，其實已開始呢慢慢整形成為一個公式㗎喇。咁即係2014你咁唔係太睇得出嘅原因係因為咩呢？2014嗰年係真係星光熠熠，叫做即係叫做量多。但係跟住呢你見到其實呢佢嗰個量多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嘅方名喺度㗎喇。佢甚至其實你當然最明顯嘅其實大家唔比較遠嘅，比較近嘅，上年同今年，其實嗰個節目嗰個嘅類型同埋嗰個嘅排法，幾乎係一模一樣嘅，即係甚至請翻嚟嘅人，點解你話我會覺得話更加會有感覺到就話飛躍性嘅下降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你請翻同一班人， 因為又係內田彩， 唔係個問題就係 唔係內田一個，其他都係嘅。即係 你江本信賢啊，嗰堆你都係嗰堆啫嘛，真 係咪鑽石王牌嗰位？ 係鑽石王牌，即係嗰一堆，即係好老實講話，即係個作品係冇咁多問題俾你問㗎。 即係其實你都叫得花光下樹，花光下樹好多嘢可以講嘅啫嘛。 即係但係你要明白，你係夾咗喺嗰個嘅題材裏面啊嘛，即係你喺嗰套動畫裏面你做嘅嘢係得咁多嘅啫。咁去到喺呢一個界面裏面就覺得就話。已經唔係話我哋覺得有冇嘢睇啦，我哋要聽嘅其實都聽曬啦。即係你唔會對個活動有一個好大嘅期待性。 因為而家你識講啲人係睇某啲渠道嘅作品㗎嘛，佢哋需要更加新嘅資訊。但係當你嚟香港嘅時候，佢問嘅一定係同 J2 同步。所以呢 個嗱嗱，你咁講，我覺得又唔完全啱喎。因為其實台上台下有個互動，或者會問啲嘢咧，有時日本唔會問。或者佢睇呢啲資訊睇唔到嘅，我講個最奇怪嘅例子，即係我用奇怪呢個字，即係唔喺 main stage 嘅，喺 Anipex 不起眼嗰邊叫阿、魔王維、加藤維嘅聲優過嚟，叫阿、安野過嚟，佢喺俾台下問三條問題，第一條問咩？第一條問安野小姐，你最中意阿 Megumi-san 啲乜嘢啊？ 咁、那個答案係好得意嘅，那個答案係咧，如果係身體上部分咧，我諗應該係大髀啦咁樣。即係我諗呢啲其實有趣嘅對談嚟嘅。咁但係唔係 main stage 我唔知。 或者咁講啦，即係呢啲位即係矮人提出呢啲嘅就係因為始終阿安嘢嚟係第一次嚟㗎嘛。即係以香港嗰個嘅性質嚟講。但係你其他 ,ok, 你叫做大家好似你話 ,ok, 內田彩又好，你或者馮馬倫泰、江本信義嗰啲有，即係佢哋有其他嘅作品。即係老實講，鑽石王牌嘅嘢，我覺得你硬受歡迎要問嘅之前都問曬㗎喇，其實就 佢想第二季囉， 係咪咁即係你思思嘅，好老實講，大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嘅， 唔係佢可以講㗎，佢而家出到 2.0 去到書架囉，你可以講㗎嘛，但你唔講喎呢啲嘢，佢會唔會唱歌？ 佢歌位主要 係唱歌，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個意思就係喺呢一點上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嗰個排頭並唔係個重點，但係而作為舞台上你好似主持又好嗰啲嘢，佢係望住個 topic。就係、是、要向住就係話我而家講鑽石王牌，我而家講 CC， 你冇可能去問其他嘢，即係台下嘅觀眾我覺得亦都會守禮貌，你知道就係話你掛得呢個牌頭嘅話，我夾硬都要問嗰啲問題，變相就係嗰、那個即係當然好睇反應啦，當其時問咗啲咩問題啦，你有啲你估佢唔到㗎啦，有啲係即係創造出嚟嗰個嘅可看性其實不在於嗰個 topic 囉，其實係當其時嗰個現場嗰個對答氣氛囉，即所以呢、這個你話不能被期待嘅有啲嘢其實係講緊就係話、哦、我一開頭你望個 schedule， 你望個成個時間表嘅 schedule 好似同上年差唔多喎。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時候要睇個聲優會唔會爆湯。 嗰、那個印象上啦，即當然聲優嘅話你有一定嘅號召力啦，你不呢啲嘢就大家都不用多說㗎啦，我覺得就。 唔係佢號召還一回事，但係佢上到台同主持交流會唔會突然間臨場爆台啲 special 嘢表演呢，就睇個聲優本身嘅問題。咁當然佢好工整，你唔一個答一句，其實冇咩氣氛出嚟嘅，係行下自己起用啫係。 咁其實呢方面都好啲，即係呢方面其實你最弊嘅就好似其實當年你跟鄧馬沙咁樣嘅，即係真係大家一對一答，其實就好難去，即係而家你話叫做新一代或者其實你依期嘅聲優嚟講，即係都好懂得去做一啲所謂嘅現場氣氛嘅嘢，咁、個問題都未去到咁大嘅，其實 同埋其實最得意咧就係所謂我諗啦，有我覺得比較有趣搞氣氛嘅位啦，我計翻主舞台啊，我又唔係好覺係關於主即係主持帶起嘅咯，即係唔係翻譯哥哥帶起嘅，即係譬如你用翻江本信賢、楚賢治啊嗰個位，嗰啲咩捉六嚿腹肌嗰個位，佢哋係自己執下主持者手埋去嘅。 唔係今日都幾搞笑。 跟住阿 Kodoko 嗰邊呢嗰啲咩取我啊嗰啲呢又係佢哋自己講嘅，基本上佢有問主持哥哥嘅呢個位我承認，但係佢哋自己提出嚟嘅啲位係。咁但係你唔會見到係由大會官方嘅人去發動呢、這個即係呢條橋出嚟囉，係佢哋自己啊有啲 gap 位跟住可以攝下位咁樣嘅效果囉，我覺得。 星期六嗰度啦，你頭先講到 CC 其實可以講返嘅。即係上一次我可能黑手啦，有個黑手頭髮就動喺度，唔可以問咁多啦。今次其實冇呢，其實你可以因為 CC 佢而家 2.0 書架編呢有好多新嘅武器啦，新嘅系統出嚟，咁你可以問㗎嘛，佢都係 CC 範疇啦，你可以問過你唔問。好啦，今日星期日啦，其實有個得意嘅地方嘅，就係、是、想街城臨場爆肚嘅。佢呢講一講下就話，跟抌呢啲嘢呢我細個睇唔明，但大家睇明啦。所以呢大家應該買返啲 DVD 啦、Blu-ray 啦、緊貼下日本嘅進度啦、用唔同嘅渠道啦。跟住好似如果識日文聽到呢，佢好似會講到網上睇呢啲人會笑嘅，即係。咁呢啲臨場爆肚 嘅。我都會話呢，而家其實喺 CV 裏氣氛嘅帶動，其實最主要都係叫做台下觀眾同埋現場表演者主辦單位嗰度，其實變成好依賴呢件事囉。有危險性啦，固然我覺得係話，即係當然你話而家啲表演嘉賓其實係佢哋自己都好懂得執生嘅情況之下，所以你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但只不過係因為佢哋識帶動啫，唔代表唔使做囉，我覺得。 唔係，即係如果大會佢哋肯對個 topic 用心啲，即係做多啲searching 啊，可能臨時做好啲嘅話，咁唔會咁密集先，即係至少你可以同聲優答兩句先，即係可能一齊互動下嘅。就咁佢哋互動嘅可以係。咁而家你發覺你做唔到，好多都係聲優自己主動做嘅。聲優唔主動做呢，咁嗰場就 show 就可以活動嘅，就係。 即係老實講，我覺得表演嘉賓自己亦都會怕，喂你冷場，咁其實係危險㗎嘛，其實呢件事係。 咁 OK， 你話去到嘅，咁仲有嘅就係、是、其實今年啲 proof 嗰啲嘢啦。 但你講起 proof 呢，我又回返有馬一句，佢講起頭先話睇細谷佳正講話睇唔同年代嘅根藤呢，今年新 Rise 就唔係講宣傳新嘢，佢個 proof 呢係講舊嘢嘅。 唔係呀，個 proof 其實好似上動漫節攞返個 copy and paste 嘛，佢得。 係，你唔好咁講啦，但係佢都係播，佢都係播嗰啲嘢嘅。 唔好提佢播啲嘢，呢、這個4比3電視播16比9嘅片，你真係好嘢啫。 我咁講啦，其實今年你話我覺得嗰個 figure 嗰個更新嗰個嘅數量呢，或者拎嚟擺去俾大家去影相嗰度呢，係比上年進步咗嘅。即係咩呢個 有新嘢先。 有好多新嘢啦。 咁 S 新嘢見到係見到。 係啦， 我最留意就係我諗住會買嗰啲 FGO 嗰幾隻 figure 啦，咁佢都叫做WF 擺完白件，其實已經今年都叫做擺埋過嚟。 因為前幾次都啱啱 WF 展出嚟 ，Wonder Festival 係啱啱月中嘅嘢， 所以都叫新啦，要係咯。 係啦，咁其實你話Bandai 嗰方面嘅，咁最主要其實都係當然一定係推新金盾啦。咁當然係跳之孤兒啦，其實就咁嗰度亦都 OK， 我覺得，因為佢反而佢背後佢賣緊而家喺 YouTube 嗰邊播緊嗰套 Original 嗰套，我唔記得咗叫乜嘢名 ，Original 啦。 咪 Origin 咯， 係 Origin 嗰套咧，就反而就比較少篇幅， 賣唔到 product， 因為 係咪話賣唔到 product？ 我唔敢講，其實 佢少 product 啊嘛。 咁你話其實頭先我哋睇 figure， 其實今年你話幾特別嘅就係一件事，就係有一邊係 Hobby Japan 啊嘛， 佢哋係冇擺，即係冇玻璃啊，即係你直接影相嘅話，其實冇咗浸玻璃或者反光嗰啲，其實去阻礙咗你去拍攝呢、不過呢樣嘢當然係日本已經係慣常㗎呢件事情，不過你話香港嘅我都叫真係第一次見到，其實咁係幾驚喜㗎喎呢方面，你話如果香港佢搵咁樣擺，當然就話佢都係動咗個牌喺度啦，你唔好摸啦。咁當然你話另外嘅，咁當然不得不提嘅 figure 就係一個一比一嘅 figure 啦， 咪魔王位咯， 系啊！ 我記得聽人講過第一日咧冇爛嘅，第一日先爛翻嘅， 第一日爛咗咩？ 唔係第一日爛，第一日 因為唔係即係老實講，敗類就緊有噶啦，即係啲敗類點樣去湊底嘅話，其實依方面你都預咗佢就算你揾條嘢攔住佢啦，或者整啲乜嘢攔住佢都好啦，佢都會排除萬難， 有失速棍嘅成 分。為咗 underwear 低炒 而付出佢無限嘅努力嘅， 你要知道香港係乸又得，貴又得，咩都敢做㗎嘛。 咁當然你話其實今年另外嘅應該第一，應該我哋即刻應該話一開始我哋之前即刻會講嘅，但我哋咁冇嘅最尾先講就係、是、OK， 就係其實喺個現場上叫做都發生咗好多小風波啦，例如有啲人都係借呢個媒體之便啦去排隊啦， 年年都有㗎啦。 咁當然我呢度我只係講句啦，即係嗱，我唔係鼓吹犯法，但係話犯法唔係唔得，唔好咁大變。即係掛住個證嚟講嘅話，老實講啲啊，我真係講句， 唔係啊，同埋你啲人前夜排隊咧，前頭大家都識嘅咧， 係啦，即係話，我覺得話 多幾樣機會。 即係當然，我覺得人類，我成日都話啦，人類總要犯重複嘅錯誤，就話係，所以佢話唔覺嘅，點會唔覺嘅咧？ 大家第一手都幾動喺前面，你覺得？ 即係我覺得話點會唔覺嘅咧？呢件事。咁老實講話呢啲捉住咗，其實我覺得今年你話 CP 你又喺呢方面嘅，其實我覺得真係叫做值得就真係 badlist 佢囉，有乜問題呀？咁你又唔係嚟做嘢嘅，咁你又拎個證，然後跟住你又排隊，我覺得呢啲只能講句兩個字，抵死。 喂，俾張證你入去你係做嘢，你唔係去玩喎大佬。 大家都會可能喺 Facebook 又好啊，喺其他嘅唔同嘅地方都會可能睇到話，哦嗰條友係掛住個證，然後跟住你排隊，我聽到掛住個證呢個字，我就覺得話低 B 呢樣嘢咧。係，即係大家都明㗎啦呢樣嘢，我覺得就。 同埋其實我見到啦，有啲國內媒體嘅記者呢，其實佢做完訪問，佢下一場如果佢唔係要做訪問呢，佢其實佢自己係有買飛入去做觀眾睇㗎。佢唔係企喺記者，即係記者其實企埋一邊冇嘢做㗎咋嘛。佢係有自己畀錢入去買。 係啦，我覺得即係呢啲咪 即係國內媒體都會好守規矩嘅，即係公平啲講句。 咁即係我都話總有害群之馬，或者總有低 B 之徒， 你明白？三 media 嗰班即係捉嗰班向日本地有國內嘅，你 係啦，即係呢個世界， 世界 唔係我巴黎耍啫， 係啦，即係咁總有守規矩嘅人同埋唔守規矩嘅人。不過你話唔守規矩嘅人，你話重點講句就係話 ，badlist 我覺得係幾，我唔可以話治本啦，但係至少有好大嘅阻嚇作用。 聽翻講咧 啤梨就應該下年可以拜拜，真係會嚟嘅。 或者咁講，其實叫做你依啲其實今年少咗依啲咁嘅拗撬咯。我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排隊嗰班人都識做啦。認得我啦，你認得我啦，你認得我啦。咁呢個邊個嚟㗎？哦，你就係兇手。 尋晚成食杯麵㗎，係啊，呢度邊嚟㗎？唔識喎。 係啦，尋晚明明都三條友食杯麵㗎嘛。 仲加多嘅因為。 第四個人邊度嚟㗎？咁我覺得幾有效嘅，其實呢方面其實即係你呃唔到㗎嘛，其實呢方面真係。大佬，我對咗佢三晚啦。 一齊為咗加藤惠。 如果大家有睇呢個機嘅最新一集，你只要同佢嗰條一齊三晚，你就可以宣布同佢結咗婚㗎啦。 就算好感到唔提升嘅話，厭惡到提升嘅話都好，都起碼會認得個樣 子。呢個係三個字十三個問題啦。 基本啊，二兄弟。 係啦，就算成為咗仇敵都好，你都認得佢㗎嘛。是啦，所以我覺得呢啲真係值得一讚嘅，亦都係俾返好大嘅 credit， 就係現場排隊嘅人士嘅。其實呢樣嘢係最有效嘅阻礙方法，就係你哋其實。 咁不過如果調返轉呢，都有人投訴就話唔同嘅 booth 佢派嗰啲簽名醜呢，有少似話有啲係覺得臨時改咗嗰個攞嘅條件啊。 咁我覺得都唔可以話主辦單位亦都對呢方面冇辦法，因為始終佢對佢嚟講，佢係一個佢係公布情報，咁而呢個情報來源或者係嗰個手法，只係由參展商 控制。 咁 咪班友好慘啊嘛！入到去都見到張紙改咗咩？ 咁呢樣嘢向 名副其實咯，最終決定權咯。 參展商投訴嘅啫，你呢樣嘢你只可以係咁主辦單位只能夠話哦係咁樣噶啦，咁我只能夠叫做應急地做一啲安排啦。 即係個人扯翻嚟同埋點樣簽名係主辦單位負責，唔關 CP 控制唔到噶嘛係。 冇啦，其實你今年都冇所謂嘅簽名台啦，其實即係簽名位其實你都係 最後 mic 簽名，好似就係舞台隔離，好似擺張嘢就簽咗都係啦。 係啊， 我見到 i mask 佢都喺自己嘅 proof 度動兩張台咁嘅就係 啦。係啊，即係已經冇再劃分過一個叫所謂簽名區嘅，即係以過往有主舞台同埋簽名舞台咁嘛，其實即係今年亦都冇咗呢樣嘢啦，其實已經係即係叫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 但其實佢有個簽名舞台啲喎，今年。有個地方係好吉嘅喎，真係你擺喺個台度覺得靚啲喎，叫做。 我都話今年其實你話 proof 嗰邊嘅位置嘅話，其實唔知咩原因，我覺得係中間係真係過密嘅，其實係。不過呢個我覺得其實建基於係， 但係都要留位俾 cosplay 嘅。 cosplay 有一個啦，另外一邊係餐飲部啦，另外一邊係。咁中間嗰邊其實我都話每年都係嘅，唔知我覺得其實呢何心嗰邊係咪得罪咗 CV， 佢永遠都係喺個最多人嘅位置。 佢咪喺舞台隔離囉。 咪中間。 係呀，最中間一出去就係囉。 佢次次個位我都覺得話啊，我睇咗四五年你都係咁樣嘅話，其實你係咪得罪咗佢呢？ 唔係㗎，第一年唔係 㗎。咪每次一到拉場呢，冇話後面呢何心個檔就。 啲人會逼到入去囉。 佢慶幸就真係佢屬於半睇嘢半賣嘢咁樣呢，好少少啦。今年其實應該話咁講啦，每年何心嗰個攤位其實你變相講嘅就係佢賣嗰啲作品嘅嘢，你如者信長啊， 今年有賣戰機絕唱嘅70集啊， 嗰啲其實 今年 Marcos Delta 好微妙嘅人氣啊，喺香港嚟講係。 你唔好睇啊，原來最後賣剩呢啊藍條愛啦，即係貧乳嗰、那個嗰、那個機嘅滑雪戰㗎啫，其他好似賣曬見到。 哦， 啲人真係啲人啲愛好好冤枉攞曬出嚟啫。 唔係，你要講翻係藍條愛啦配嗰、那個嗰、那個機。 係啊，咪係囉，貧乳嗰、那個囉。 狀況嘅話其實就唔講，其實最主要其實今年其實我最主要我哋都話我想分享嘅其實就係話過往幾年其實大家你見到而家嗰個改變啊，其實今年都話唔再逐年睇，因為其實即每年逐年睇嘅話，其實個意思咧，你睇唔到個差別。但係你對比幾年 CV 嘅轉變嘅話，其實你見到其實最令人擔憂嘅其實就係公式化咗嘅主舞台活動，我覺得其實係呢方面希望下年有多啲嘅驚喜啦。 唔係主舞台你唔吸引緊嘢，你當物吸引都冇所謂㗎。即係我一彈下睇下先，而家係行下睇下都好似冇咩睇。 哦，咁呢樣嘢你參展商問題嘅呢、這個就我覺得就參展商究竟願唔願意喺個會場裏面擺多啲唔同嘅嘢？呢、這個就好被動啦，我覺得、就 是。但係我覺得又未算咁咩嘅，因為我覺得再早幾年，即係地震完之後有一兩年係真係好空嘅。而且而家我覺得賣戲好啲，其實調翻轉我感覺上佢豐富啲嘅一個場，即係我另外一個角度啦，我覺得就。 態度唔同囉，我覺得即係話可能我呢類型嘅就會係想觀賞性多嘅。咁簡單啲嚟講囉，我知道我呢類客係比較麻煩嘅。我呢類客簡單嚟講就係咩呢， 入嚟咧，入嚟俾錢，你又唔係多俾錢嘅啊！你班你條友真係好鬼麻煩嘅。 關事，你入嚟買動漫嘢，係動漫節嘅事啊嘛。你 CP 唔係嚟買嘢噶嘛？其實你 咁佢都要交同一個租噶嘛， 都要俾錢嘅。即係我都話，我哋呢啲客係好難 serve 嘅。我明嘅，其實呢樣嘢，即係我都唔怪，我都唔係話完全怪責呢一個參展商或者主辦單位。 但係可唔可以好似當年？即係唔係我 key 嗰次係擺邊邊嘅，好似擺 CP 唔係擺唔係擺 CP 唔係，邊係 上啲動漫節啦？ 係啦，動漫節嚟嗰邊嘅啫。 咁就 睇下 CP 會唔會學到呢啲嘢咯，擺啲奇怪啲嘅嘢咯。 都要嗰個單位請到過嚟，咁呢樣嘢都係丟嘅問題啦。我覺得就不知道可以點樣啦。但係即係今年你都見到嘅有一個檔攤都好特別嘅，喺度抽啲簽名啊，或者啲稀有物品嗰啲嘢，咁其實見到幾多人，即係嗰個我覺得就咩呢，就不同，即係嗰個感覺唔同於就話你正常好似你各村又好啊嗰啲排隊買嘢嗰個感覺，即係你睇落去咧就話啊睇人抽都開心噶，即係正常係睇人係最開心噶嘛， 係咪咧？睇人抽啲乜嘅先開心？ 即係想點解啫？ 咁你都叫做即係話啊！你有另類嘅嘢睇啊嘛，即係話啊，睇下你抽到啲乜嘢先， 抽唔到啊，好嘢，抵死，到我抽啦。 唔又冇咁講，我冇咁講過。咁睇人中獎係最開心啊嘛，係咪先？ 非洲獎我知嘅。 咁我覺得即係嗱，嗰檔嘢嗰個氣氛你見到係唔同㗎。即係如果我覺得有趣嘅聽眾睇咗，其實嗰檔嘢嘅氣氛係完全唔同㗎。你另外見到啲人排隊買嘢就係咩呢？哦，拎住部機喺度打啊，或者拎住部手提電話喺度撳。但係嗰檔嘢呢，你見到嗰個氣氛係截然不同㗎。嗰、那個氣場係唔同㗎。即係你見到抽中嘢咁樣，即係你尤其是即係好似頭先阿 Ian 所講嘅商店街抽中嘅嘢響啷啷咁呢啲嘢就緊局㗎啦。咁但係起碼就哇！突然間話哦，邊個中咗啲好嘢？邊個中咗啲好嘢咁啊？ 其實 你 我最初以為響啷啷咧係大會叫排隊啲人可以入場嘅最初，我最初唔知係有檔咁嘅嘢度。 但係我覺得幾好嘅，其實嗰個感覺係 唔係一檔 OK 啦，如果下啲全部都係咁玩， 最多好多拉到響啫。咁但係我覺得起碼嗰、那個即係俾我今年裏面檔攤裏面其實嗰個感覺啦，你話即係純粹話以賣嘢嘅攤攤嚟講嗰個感覺呢係唔同啲嘅，即係當然佢涉及抽獎成分啦呢個嘢。咁另外嘅就好似多咗一攤好似叫做、Lucky and Logic 嘅卡嘅宣傳啦，一個新嘅卡 game 啦嘅宣傳啦。 好似兩個卡一左一右呢都係卡買卡，冇事到好似喺舞台嘅左邊，跟住你嗰間好似係你嗰間好似係右邊㗎嘛，舞台 啦。咁跟住仲有遊戲王啊，咁啊緊局㗎啦，係啦。咁啊， 唔緊要，跟燈窩唔存在嘅， 係喎，好似唔覺跟燈窩， 冇。 今年最出嘅，我都係話，今年最出都係，我覺得都係跳躍之孤兒嗰個 proof 啦，其實叫做有啲設計啦， 都唔係嘅 ，Sony 都可能為嘅街霸啊嘛。 不過 佢話完成咗㗎啦， 街霸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完成呢樣嘢，佢仲號稱自己冇 DLC 啦嚇，但咁大家走著燙啦嚇，冇 DLC 唔緊要，出多隻。 威力威塔 系啦，威力加强版，佢唔系光荣咁佢又，唉， 我 近排玩三个字太多，我都 嗰啲 pass 啊，嗰啲强化版， 即系三个字变咩啊？三个字十三粒 pass 咁啊？ 叫做当摊方面就不多说啦，其实就咁大家睇相就更加实际嘅。咁啊，其他嘅下一年啦，就真系睇下佢。請啲咩人啦，即係我期待其實即係多返好似過往 CV 多啲介紹返請製作人呢樣嘢，我覺得就即係兩難嘅，即係頭先我亦都講到啦， 同埋可能佢唔領嚟呢，係咪先可以唔嚟㗎， 即係話我覺得介紹一套，即係你今年嘅其實介紹嘅其實最主要係用歌介紹囉，其實你好似 Astral World 咁樣嘅，即係我開頭諗住係有片睇， 佢有播 一段嘢， 劇場版 PV 即係一段囉，一段即係一段片咁樣囉，咁啊多啲都好啲嘅， 唔係因為見到檔咧宣傳Ninja Slayer 咧，跟住會有動畫版嘅消息啦。 喂，咁但係佢喺 佢套嘢真係好小眾喎、 啊， 老細好 小眾啊嘛，真係 一個鋪咯擺到。 你愚者信長同佢比，愚者信長叫好 common 嘅嘢嚟㗎喇喎。 啊，之前啲人識係啲人識嘅，愚者信長見到係 係啦，咁啊。少咗呢啲啦，我覺得播片嗰方面佢都係集中咗喺某一兩個區域，就都少咗啲叫做有凳仔坐，然後跟住播片睇嘅 日升嗰檔囉， 檔攤啦，其實係 日升講係歷代嘅動畫嘛，有 70年係咪？好似阿 Run 開始講起啊嘛， 講翻以前嘅用者係電龍嗰扎嘢咯， 係啦，咁其他就真係我知佢話咧都係較賣氣成分重啦，所以就都不多說啦，即係買嘢嘅嘢就大家買到嘅就買啦，各憑實力啦，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啫，嗰啲嘢就咁啊。當然賣嘢嗰方面不即係永遠都係嘅，郭超永遠都係成為最強嘅王者㗎啦，喺佢嘅強大嘅限量品嘅支援底下，咁啊， 簽名籌， 你永遠都好難覺得就係你當你望到個檔嘢，你已經覺得我唔係好想入去啊，其實。 我買本書咧要排隊， 買書就出面買啦。我覺得就即係喺裏面買書，我覺得係一個純粹係為食氣氛而買嘅啫。係啦，期待就下年就做得更好啦。我覺得就係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去到呢度啊。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迎接猴年嘅嚟臨，誠邀各位會員網友出席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詳情如下，日期2月28號星期日晚上6時登記8時入席，地點明苑酒家，香港銅鑼灣洛克道463-483號銅鑼灣廣場2期7樓，名額150人， Record Finance 會員有限，費用每位港幣400元。報名方法將閣下姓名、聯絡電話、會員名稱和訂位人數電郵至 recordfmember@gmail.com，電郵題目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收到閣下的電郵之後，我們會3日內回覆，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感謝各位鼎力支持，祝各位新年進步，財源廣進，財色兼收。